欢声，同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阳光响，胸口所有 那过去的事情。 过去时期，我们坐在部队旁边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想亲爱的妈妈。 当我从战场上凯旋归来，再来看望幸福的妈妈。 想听的歌， 有你，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听众朋友，这里是经典走四方，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肖淑萍、陈曦所演唱的《为了谁》，宁玲、蔡其平、陈曦演唱的《说句心里话》，和刘颖、宁玲、蔡其平、陈曦所演唱的《解放军同志，请你停一停》。 枯腿汗水湿透衣背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却知道你为了谁，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，为了旧的收获， 我知道 为了重回大雁 归，为重回大雁 归，满腔热血

上， 我呀也懂得从军的路上风吹雨打， 我对你说句实在话，我也有情， 忘不了人间的那个烟火， 把我养大，来来来来来，花随着阳 光，随着阳光， 来来来，有锅才有家， 有锅才有家， 你不站岗，我不站岗。谁要为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来来来来来，花随着阳朔， 随着阳朔， 来来来，有锅才有家， 有锅才有家， 你不沾岗，我不沾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。 我骑着马。